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86页，486页，从倒数第二行睇起，第24愿，莲花化生愿。请睇经文，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第24莲花化生愿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。本经第40品，呢愿仲喺后面，将来我哋会学到。40品里头有呢段经文，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圣智，断除疑惑，信己善根，作诸功德，自心回向，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，家夫而坐，须臾之境，身上光明，智慧功德，如诸菩萨具足成就。呢几句是本经第40品里头一段经文。呢度里面我哋要注意到嘅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你所得到嘅无比殊胜功德，呢度都列清楚啦。身上光明、智慧、功德同阿惟越之菩萨冇差别，咁讲系真嘅。就算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亦系咁。冇讲下下品唔系，冇讲。喺呢度我哋见到往生极乐世界嘅殊胜。我哋再睇下面，念老引用古音声王陀罗尼经一段话，同呢度嘅意思相同。西方安乐世界，安乐世界就系极乐世界。今现有法号阿弥陀，今而家有佛阿弥陀佛。若有四众，这个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、女众，在家男众、女众叫四众，都是佛的弟子，能正受持彼佛名号，就是信愿持名，真正相信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心专念，就咁嘅意思。以此功德，临欲中时，喺临命中时，阿弥陀佛即与大众往此人所，令其得见。关键嘅一句话就喺呢度， 令其得见。念佛人临命终时，一定见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身边仲有好多声闻菩萨嚟接引你。见到之后呢，建议就系见到啦，沉生庆悦，立刻生起欢喜心，倍增功德。见到嘅时候，心里头生欢喜，心生感恩嘅心，得佛力加持，功德倍增。以是因缘所生之处，永离胞胎畏欲之形。这个缘无比殊胜，莲花化生啦。从此以后，永远离开胎胞畏欲之形，是我们这里出生的身上，顺处仙妙宝莲花中。仙是新鲜微妙，七宝莲花自然化生，具大神通，光明黑翼。莲花化生，花开见佛，只要花开见佛，就具足神通，称大神通，不是一般声闻缘觉菩萨的神通。这些神通和发生大事无差别，光明黑翼是显黑的意思。上面举那两经同表往生极乐之人，介于莲花中自然化生，举经来做证。不单止无量寿经上有讲，古音声王陀罗尼经上亦有这段文，肯定是真的，绝不是假的。那就是阿弥陀佛第二十四愿莲花化生愿的感应证明。莲池大师弥陀所超越六趣众生，六趣就是六道，则中阴之身自求父母，往生善事则一坛子顷莲花化生。往生的善事就是那位念佛往生的人，他一坛子说明速度快，莲花化生。六道众生生在六道里面，未出六道，众阴身去找他的父母，那个父母怎么跟他有缘？什么缘？世尊在经上跟我们讲四种缘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还债。不是这四种缘，他不会去找他做父母，也就是说不会投胎去他家。凡是投胎去他家的，一定跟他父母有这四种缘。如果报恩的，那个小孩就是孝子贤孙，好听话，好孝顺。如果是报怨的话，那就很麻烦，将来大过了会将家庭搞到不和，甚至家破人亡，他来报仇的。讨债还债的，那就看谁争谁的。如果父母争他的，争他不多，他很快就走了。如果争他很多，那还的时间就长了。如果是父母争他的，那是供养他，他讨完他就走了。所谓夭折，他并不是真夭折，他缘没了。学佛的人要将这四种缘转变成法缘，我们都是同参道友，个个都能成就，那就好。一定要将它转过来。莲花，我们看下文，是莲花者，乃舍凡学之元功，安慰命之神泽。在莲花里头，它不是胎生的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见到出生四种现象， 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佢都唔系。极乐世界非常特殊，莲花化生，嗰朵莲花就系我哋转凡成圣嘅地方，玄妙嘅宫殿。转凡成圣，用法相中嘅话嚟讲，就系转八色成四智。喺几时转？喺莲花里面转。莲花开花嘅时间长短唔同，修持得好嘅，品位高嘅，到极乐世界就花开啦，真快啊！修持功夫差一等嘅，有喺七宝池里面隔几日开花，亦有隔几个月花开，亦有隔几年花开，唔同嘅，完全系自己修行嘅功夫。修行嘅功夫扩散，唔系修行时间有长短，系修行功力功夫。呢、这个功夫就系我哋嘅信心、愿心同持名。持名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恳切嘅心恭敬，咁就快啦。能唔能往生？偶益大师讲得好好。完全喺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，咁系我哋持名功夫嘅深浅。所以佛号要用真诚心去念，用清净平等心去念，用恭敬心去念，咁功夫就深。到极乐世界往生见佛，时间大幅度缩短咗啦。快啦，咁系我哋要懂得争取嘅。下面佢仲有一句安慰命嘅神札，呢两句意思相同。底下系念老同我哋开示，以为佢意思系讲六趣中一切众生六道轮回里头，命中之后中阴身现。于此慎重依自身宿业因缘往求世间父母，投身无福分位之处，结成俗染罪业之体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得的身体，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六道凡夫和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一比，比唔上啦，何如往生之善事？嗰啲善人临终蒙佛接引，佢哋临命终时有佛嚟迎接佢，佛一定嚟迎接。佛如果唔嚟迎接，你唔知极乐世界喺边度，所以一定嚟迎接。时间呢，一弹指，一弹指间。化生莲花之中，咁就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安乐国就系极乐世界。呢朵莲花实实在在系行人了脱生死罪业之身嘅圆幽宫殿，系比喻安养当人为命之神庙。舍札呢度头先讲过啦，系我哋转凡成圣、转八色成四智嘅地方。一般人修其他法门嘅转色成智，要靠自己嘅力量，真唔容易啊！念佛人呢，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就系呢一愿。一弹指之间，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，莲花一开，人就出现，就见佛啦。见佛之后，身上智慧、神通、功德同阿弥陀佛好似差唔多啦，超过一切 声闻缘觉菩萨这种殊胜去哪里找啊？为我们显示出净宗无比的殊胜。上面那几句话，心表弥陀大愿，悲心至极，慈悲到极处，妙得难思。又引《大日经疏》第十五卷，如世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，能悦可众心。世间人爱莲花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金被藏中。大日经是密宗主要的大经，就好像净土中的无量寿经一样，主要的经典里头亦有，亦以大悲胎藏妙法莲花为最深秘吉祥，一切加持法门之身，坐此花台也。可见极乐九品之莲，正显大日如来密意，举体皆是最胜秘密吉祥。这个秘密实际上是心密，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秘密一定是不同人讲得的，讲不出的，佛法没有秘密。所谓秘密是他的理事太深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，叫心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到几时才能理解呢？无始无明烦恼断了，你就明白了，依然是其义自见。我们这个世间平常人讲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小悟，小悟上面有大悟，大悟上面有切悟，极乐世界是切悟。大悟对这个心密吉祥可以受用，还是搞不清楚，必须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完全明白了，先知道最胜秘密吉祥。往生的人虽然还未搞清楚，但是他受用到了，得其受用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四章二十五愿，天人礼敬愿。请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拗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凡人都喜欢得到人哋嘅礼敬，能得到天人礼敬，咁就唔系普通人。天人都尊敬你，天人尊敬咩人？尊敬有道德，世间孝子贤孙。他尊敬，尊敬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有慈悲心，能帮助苦难众生的那种人，天人恭敬。念佛的人天人恭敬，修净土的人天人更恭敬。为什么？你这一生有机会去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这种是真的大事啊。海贤老和尚常讲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都是假的。不单止不是大事，全是假的。假的不好摆在心度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一定要将阿弥陀佛时时摆在心度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将第十四章一共有三愿，下面闻名得福，还有第二十七修殊胜行愿。 本章三元皆表文明功德，它里面显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一般人不知阿弥陀佛名号功德，所以他没有尊重心，见到佛像听到名号，他完全不会摆在心里，甚至还以为他是迷信，是呃人的，生这种念头有罪业啊。咁唔使解释啦，大家都能諗到。天人恭敬，你哋点可以误会？从若闻我名，下至诸根无缺，是第二十六。闻名得福缘，再下为第二十七。修殊胜行愿，本章三愿皆表文明功德。上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，乃往生之正印。四十八愿之核心，四十八愿哪一愿最重要？第十八愿，第十八愿确实是往生正印。他点往生的？信愿念佛，念几多？十念。十念有种种讲法，前面通通学过了，特别是临终十念，一生没有念佛，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了十声佛号，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佛都来接引他，太殊胜了。我们非常难得，上个月潮汕地区谢总的父亲往生，就是十念。他父亲一生没有念过佛，他这几年做的好事积的善德，我们相信加持老人。在最后临终两个钟头，他跟我说，最后两个钟头他很急啊，劝他爸爸，跟他爸爸说，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你相不相信？他爸爸岌头，又跟他说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，你能信吗？他爸爸岌头，最后他劝他爸爸，我念阿弥陀佛，你跟住我念，我哋两个一起念，就念咗两个钟头往生了。一生中最后在这个关头的时候，信愿持名就往生了。谁尚稀有啊，俾佢啲屋企人亲戚朋友见到，个个信心倍长，大家唔再怀疑了，亲眼见到的。三日之后入殓，全身柔软，比在生的时候仲软。见到这种睡相的有几千人，那几千人通通中了善根，不可思议。这里你有没有跟我们讲，十八愿的十念必生是往生正印，四十八愿的核心，第十九和第二十两愿乃第十八支开讲，扩张了。第二十一愿专指具有宿恶之众生，若能悔过忏悔，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，亦能往生，不会再堕恶道。第二十三愿则专指妇女，闻名正信，发菩提心，求生净土，则命中转男，往生极乐。极乐世界无女人。以上皆因闻名发心得生净土，是为得益中之上者，得到利益里头最好的， 上等嘅。呢一章呢，天人礼敬愿，则显其下者。盖众生根器不一，故文明之信拗，法心亦不一。或因大心未见，或因信愿不深，或以持念不专，在念佛的时候时时有妄想，时时有杂念入去，是以未能全契弥陀十念必生等大愿，故当世未能了脱生死，仅能获福于现在及来生，故获利未能如前之数愿也。你睇呢一愿显示嘅，虽然系文明欢喜信拗礼拜归命，亦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得嘅系诸天世人莫不致敬，人天福报，系得利益之小嘅。前面是得利益之大的。第二十五愿，修菩萨行。菩萨行是六道万行，是乃广修众善者。本经三辈往生皆云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底下那两句话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盖发心乃诸善宗王，你修善，咩善最大，咩善最殊胜，发愿求生净土。这个愿是无比殊胜的，为什么？成佛去了。极乐世界你能不能往生，全靠信愿之有无。信如果越深越坚定，生到极乐世界就越殊胜，捉住呢句佛号，分秒必争，品位就高啦。发心乃诸善宗王，持名是万行之首。你睇呢两句话几重要？决此往生正印，虽行众善，则广而不专，博而未正。未契弥陀本愿，难于今生现证，故为受人天礼敬而已。他里头没有讲往生，你得人天礼敬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不错啦，都是信愿不真，信愿不专，才会有这种现象。这种现象的人多了，念佛稍微有功夫，很容易得人天礼敬。记住，单靠这样不会往生。我们再看二十六愿，文明得福。你看这个天人礼敬，文明得福，都是念佛人不会往生。二十六愿的经文，若闻我名，受终之后，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就是相貌亦端正亦庄严，但是又离人间啊，冇失人身，或者修嘅福报重大，去天上啦，欲界天。这些都不难去。注解里头，大论曰：生七利，唯有势力。七利是皇族，他有大势力。生婆罗门家，唯有智慧。生居士家，那就是富贵人家，他去那些地方。故能利益众生。老实讲，念佛人绝大多数都得这种果报，所以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多。 於是我哋就明白啦，喺呢个世界做大官嘅、发大财嘅、有聪明智慧嘅、喺社会上有地位、受人尊敬呢啲人，佢哋系咩人？念佛功夫唔到位。以前你老师时时同我哋讲，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嘅三五个咋，咁唔会往生，唔会往生得呢啲，得呢啲福报，人天福报。如果唔系念佛，要得人天福报，人天之中得大富大贵，做帝王，做将相，而家讲嘅大企业家，拥有亿万财富，都系念佛人，都系佛门弟子，得咁殊胜嘅果报，唔系冇原因嘅。富贵系果报，果必有因。我哋再睇老居士又引会疏里头一段，生下贱家，受世轻慢，利济不广，是故闻名得福，来生皆生尊贵之家也。由诸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六根唔缺具足啦。会疏里头呢句话讲得好，仲有唔少人生下贱家，贫穷下贱，世间人睇唔起，轻慢，咁系咩呀？利济不广，积嘅善唔多，我哋都能见到。我哋同参道友之中，你细心去观察，有好多人鍾意做善事，自己悭饮悭食，悭落嚟嘅钱做好事，利益众生，呢种人来生生尊贵家，仲有好小气，只图自己享受，唔愿意照顾人，来生得人身生下贱家。经唔可以唔熟读，唔熟读唔了解呢啲事实真相，学佛嘅人都懂，唔讲得唔懂因果报应都懂，虽然懂，懂得唔够深，唔够透彻，所以喺行持上仍然念念都諗到自己嘅利益，自己有嘅富贵唔肯施舍俾人，咁就错啦。唔识修福，唔识积德，出唔到轮回，咁就一世不如一世啦。呢一生得人身，来生可能人身都得唔到，就算得到，贫穷下贱，呢啲因果都喺我哋面前，我哋随时随地都见到。见到点呢？见到唔懂啊，冇感觉。经书念得多嘅人，佢见到就有感触，佢见到果就想到因，见到因佢亦就见到果，修因知果。人应该要积善受福，人天尊敬，唔怕蚀底上当，蚀底上当亦唔摆喺心度，冇怨恨，咁就系修福，就系积福。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真搞明白嘅菩萨知道一切众生同自己嘅关系系一体。一体能唔照顾咩？受福，我做嘅好事系利益众生嘅， 利益的众生越多，福报就越大。利益众生的时间越长，你享福的就越耐，大富大贵的因都在能帮助苦难众生。帮什么？帮他破迷开悟，这个是第一福。真有智慧了，真有智慧的人不迷惑，不会造业，不会造罪。人就怕糊涂，就怕迷惑颠倒，以为眼前得到多少着数是福报，错了。不应该得的你得到就是罪业，应该得到的亦要节俭，希望将多余的帮助苦难的人民，那就啱了。不单只要救济人的生命，最重要救济人的慧命，帮助人开智慧。用什么方法？教学。教学现在虽然生活比较苦一来世福报大啊。你帮人破迷开悟，如果讲经，那福报就重大。经是佛菩萨传下来的，讲经等于佛菩萨说法离生，听的人多，真听懂了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咁嘅人多咗，社会亦会安定，世界亦会和平。呢种功德有几大呢？而家就算受啲苦头，亦欢喜。古圣先贤为我哋做榜样，孔老夫子唔富有，物质生活勉强应付。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去做个苦行僧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我哋中国人讲乞衣，佢过咁嘅生活，点解啊？修来生究竟嘅大福报，我哋睇孔子，睇佛陀，你就睇出嚟啦。佢哋系我哋断恶修福嘅好榜样。我哋想得到真正嘅福慧，要向佢哋学。下面第27愿，呢一仗最后一愿，常修殊胜梵行。唔单止修梵行，修殊胜，若不语者不取正觉。呢句是每章里头最后的总结。如果法藏比丘做不到这一愿不圆满，他就不成佛。他现在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10劫了。换句话说，48愿愿愿他都做到，他都圆满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凡者这个是印度古时候的语言文字，称为梵文。梵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，梵行清净无欲之行。这个欲是欲望，欲望膨胀就是贪心，贪无止境。这种人他的心行同三恶道的轨道相应，鬼最贪，贪里头如果再加上嗔恨，那就去地狱了。所以清净无欲之行，断淫欲诸天，断淫欲诸天皆名为梵天。于梵天断淫欲之行若梵行，我们就知道佛同我们讲三界，六道里头有三界，有欲界，有色界，有无色界。 男女的淫欲舞团都在欲界，出不到欲界，淫欲断了不在欲界，他生去哪里？他去色界天了。色界有四禅十八层天，那些人都没有男女之欲，都断了。无论是男人女人，只要将淫欲断了，都会生那个天，那个天高啊，初禅三天，二禅亦有三层天，三禅三天，四禅好特殊，四禅有九天，除了平常三天之外，还有个外道天，另外还有小乘在那里修行，就是三果阿那含在那里修行，它有五层天，叫五不还天。那些圣者小乘圣人，他们不会再来人间，就在那里修行，向上提升，有根利的直接就出六道轮回，更钝一点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，他要到四空天，从四空天再超越。佛在经典里头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凡行是清净行，男女之欲没有了，对世间财、名、食、睡这些欲望通通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表现，他是王子，他如果不出家，他继承父亲的皇位，他去做国王了。他十九岁出家，皇位继承权舍弃了，不贪名，不贪利养，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要了，去做苦行僧。所以你看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通通放下，放下七情五欲，做个苦行僧，咁就系修梵行。三十岁，喺三十岁之前，佢有十二年，就系十九岁到三十岁嗰十二年，佢将印度所有宗教都学过，所有学派佢亦学过，学完之后觉得嗰啲学问唔够劲，解决唔到六道轮回嘅问题。确实所有宗教学派冇出六道轮回，咁就唔够劲，放弃咗，唔学啦。呢种放弃叫做放下所知障。佛讲两种障碍，烦恼所知，呢两种障碍障碍我哋自性，令我哋自己唔会明心见性。要明心见性，呢两样要放下。佢为我哋做示范，十九岁放下烦恼障，三十岁放下所知障。所知障好难放下，放下所知障，佢喺菩提树下入定就开悟啦。开悟之后，佢就教学，从事教学嘅生涯，教咗成世。七十九岁过世，所谓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就系世尊嘅一世，做榜样嚟俾我哋睇。佢开悟啦，就系、是、佛法教学重在开悟，悟众记问之学。你听讲经学经教，记得好多，亦讲得天花乱坠，唔得。咁系咩呀？系人哋嘅，唔系你自己嘅。中国古圣先贤亦重视呢个问题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头有讲， 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。要点嘅人先可以为人老师，要开悟。所以读书千篇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系开悟。中国古时候教学，老师只督促学生读，读次数，一日要读几多次，读上一千次，当然识背啦。问题就系、是、你读嘅懂唔懂？你懂几多？讲俾我听下。唔系老师讲俾学生听，系学生讲俾老师听。老师听完额头欢喜，同佢印证，咁开悟啦。小悟人人都有，事事都有，大悟亦有。大悟就可以做人老师，就可以讲经教学。讲经教学嘅标准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好似佛咁。佛系喺禅定中大彻大悟，一生讲咁多经论，佢跟边个学嘅？冇人教，都系其意自见。自见有冇底限？同各位讲冇，无量智慧，冇边际啊！无论任何人问佢，无论问乜嘢问题，佢都能同你解答，佢都能教你。智慧从边度嚟嘅？系自性本有嘅。慧能大师讲得好，佢开悟啦。佢第三句讲：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所以自性里头本来就具足嘅。具足是一丝毫无欠缺圆满的智慧。而且佛同我们讲，这种圆满智慧、圆满德行、圆满的相好，一切圆满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人人平等。所以佛讲得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现在为什么不是佛？就是烦恼习气将你本有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通通障碍住了，透不出来。现在学的都学得似是而非。佛家教学要求智慧，不求知识。有智慧自然有知识，有知识没有智慧。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知识解决问题，带住一大堆后遗症，永远都搞唔清楚。呢一点我哋唔可以唔知道噶。下面念老引用《法华经》，加长大师嘅说，佢讲：有人言，通取一切皆为梵行，别名断淫为梵行。呢句是加长《法华经疏》里头讲的。梵行有这两个意思，持戒是梵行。亦有人讲特别专门指断淫是梵行。持戒没有断淫不算梵行。故大品曰：淫欲障生梵天，何方菩提？这句话重要，淫欲不断，你生欲界天，你去不到色界天，色界叫梵天，欲不断只能在欲界，欲界六层天里头没有断淫欲，淫欲断了就生梵天，色界天，再上去无色界天，六道里头最上面嗰两层，色界无色界你都冇份，何况菩提？菩提系成佛啦，咁点会够呢？ 以上皆以离欲为犯行，这种是佛门里头，特别是小乘他们讲的，但是还有更深的意思，但另有深意，比前面意思深，以正涅槃之慢行为犯行，那就高了。如法华家常所曰，犯行之上者，犯名涅槃，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，行即慢行到大涅槃也。咁嘅意思深啦，呢、这个犯行指边个成佛？佛以前法身菩萨系犯行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原教初住以上，生实部庄严土系犯行，大乘嘅。小乘大梵天就是梵行，差别好大的。大梵天未离六道，原初住菩萨生十部庄严土，不是同居土、方便土，不是，是十部土，这样的意思高了。所以说是根本法轮大涅槃也，菩萨行就是六道万行，六道是六大纲领，每个纲领里头世行都是无边际的。大乘经常跟我们讲，十善业道是善恶的根本，十善业展开来就是菩萨修的八万四千世行，就是善行，八万四千世行将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。在小乘这十善业展开三千威仪，阿罗汉证得的三千威仪，浓缩就是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通大小乘根啊！我们念佛人捉住这个根就得了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同十善相应，不要违背十善，违背十善就是十恶，十恶会去哪里？十恶去三途地狱了，咁唔可以唔知道点解会上升，点解会下堕，关键都喺十善。本经佛教我哋十善从边度收起，口业收起，同一般经上讲嘅唔同。一般经上都系身口意，本经嘅排列喺第八品里头，我哋会读到第一句，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佢系口、身、意咁排法，用意好深噶。点解啊？口业最容易做，最容易犯噶，将佢摆喺第一。好似呢种排列顺序嘅先后都有好深嘅意思，我哋唔可以轻易睇过。所以佢另有心意，就係要证大涅槃。法华家常疏里头讲，犯行之上者，犯名涅槃，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。呢、这个係根本法轮大波涅槃，原教初住以上证得，证得这种果位生实部土，不修净土的人 都去华藏世界啦，就系、是、华严经。华严讲嘅华藏世界系释迦牟尼佛嘅十部庄严土，去嗰度啦。行就系万行，修十善，修到大涅槃。十善圆满就系、是、万行圆满，亦即系大乘菩萨嘅大波涅槃。由《大日经疏》第十七卷系密教嘅密宗，佢里头讲凡为涅槃，同《大乘经》讲嘅冇差别。梵行为修梵行者名，修梵行嘅人称为梵行，据大涅槃名为梵，据系具有，具有大涅槃，咁先称为梵。由此可证，密宗里头有大乘、大小乘都有。上二经疏皆为到大涅槃之行，为梵行。是则梵行之心意，不局限于持戒与断淫而已。佢意思比呢度深，持戒同断淫系小乘。今愿闻曰：殊胜梵行，殊胜呢两个字意思就深啦。念老喺呢度同我哋解释讲，殊胜梵行应兼此二义，大小乘所讲嘅通通包括喺里面，盖断除淫欲，礼佛念佛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即趣向大涅槃，根本法轮之妙行也。呢度同大乘经上讲嘅相应，系无量寿经上讲嘅，亦系修净土嘅人应该要知道嘅。我哋每日念佛礼佛，发菩提心。菩提心系乜嘢？四宏誓愿就系菩提心，观经上讲嘅，呢部系净土中嘅经典。知诚心，真诚到极处，真心，佢系菩提心嘅体，有体有用，用里面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就自受用嚟讲，心心；他受用慈悲心、大悲心。观经上讲，回向发愿心，回向发愿系慈悲嘅表现。我哋修积嘅功德，唔系完全自己享受，希望供养大众。一切众生都能享受到，这个心量大。我每日发心念佛，回向彼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好啊！愿一切众生都能遇到净土法门，都能信愿持名，同生极乐国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是趣向大波涅槃根本法轮的妙行。这个妙行就是一向专念。牛益大师讲得最简单，信愿持名，信愿持名，信愿就是发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，同本经完全相同。一闻佛名，即具如是功德，足证佛号，名具万德， 前面三元都是讲名号功德，那就足以证明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具足万德。万不是数字，不是一万二万，不是，万代表圆满，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大德。又闻名功德微妙难思，听这句佛号，功德亦是无量无边。念佛的人很多，不知名号功德的殊胜太多了，他不知道，他念佛名功德有就不大。为什么？他同他的心不相应，心行要相应，自己要真正知道，所以经不可以不读，不读经不知道了，经要多读，要读得好熟，你将经读通了，你全明白了，那你念阿弥陀佛，声声功德不可思议，念念功德不可思议，真的是微妙难思。如尊胜陀罗尼经曰：诸飞鸟畜生含灵之类，这句是讲畜生道，畜生种类亦非常多。闻此陀罗尼一惊于耳，尽此一生更不复受。他的意思是讲，那些动物听到佛的名号，只要他听一次入耳，真听清楚了，他来生就可以离开畜生身来人道。这种功德几大？我们住在农村，农村有花园，有树，有花草，我们还有块地种了菜，菜园里面树上播佛号，摆个小的念佛机，里面播佛号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给那些有缘众生听，他真听到就得这种殊胜利益。他离开畜生身来人道，来人道同佛有缘，将来大过了都是佛门弟子。又涅盘经曰：是大涅盘经，亦复如是。若有众生一经已者，却后七劫不堕恶道。你睇呢个功德几大？大涅盘经系大乘经，涅盘经系咁，所有大乘经亦系咁。我哋而家用念佛机，将名号、将经文，通通录喺机器里面。等佢从早到晚不断咁喺度播出，附近所有众生都听到。我哋有呢种心，呢种亦系度众生，度嗰啲众生比人好度。人有怀疑，唔肯相信，嗰啲众生佢鍾意听，佢愿听。一经于耳，上句上述功德，何况经耳之后兼能信受。咁听到佢有冇信，有冇接受唔知道。我哋只知道佢听到就有咁大嘅功德。如果听到佢相信，佢接受啦，咁功德仲大，其功更胜一般经中文字经典。一翻开第一句，如是我闻，这个文字不是但闻，不是只是听到，意思里头有信有受。大乘教里头这个文字里头有信解行正， 包括这些境界。是故文明之人今生终不即能往生，这一生中往生他做不到，来世亦必常修殊胜梵行也。殊胜梵行里头无比殊胜的梵行，就是信愿持名，亦即是说他很有可能闻到净土法门。为什么？这个缘是修净土的人和他结的。特别是如果我们叫他闻的佛号是阿弥陀佛，直接就和他中了殊胜梵行的缘，和他结了。下面第十五章，从二十八愿起，各无不善愿。经文：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善名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从右章第二十八至第三十八愿，有十一愿，二十八到三十八，为摄彼土众生愿。这个是讲极乐世界的，极乐世界的众生，表极乐国中众生之功德受用。这一章里头有四愿，国中无不善名，是第二十八国无不善愿住于定罪以上，是第二十九住正定罪愿，又如漏尽比丘以上，是第三十乐如漏尽愿。最后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，这愿是第三十一愿。这些通通讲极乐世界的，为我们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，帮助我们生起求生净土的心，这很重要。我们求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？很多初学的人一定会问，这十一愿完全讲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地方。头一个跟我们讲，各没有不善的名，连名都没有，不善的事当然更加没有。我们先跟我们比较一下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，这个地球上不善的名太多了，讲不完了，不善的事太多了，比住在这个地方的众生受苦受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？见到这个果，我们要想到因，因是什么？极乐世界这么好，因就是阿弥陀佛日日为大家讲经说法，小本弥陀经上讲的，今现在说法教好的，人是教得好的。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哪个在这里教？做父母的不教了，中国古时候做父母的教，现在不教了，学校亦唔教啦，政府亦唔教啦，边个喺度教？电视喺度教，网络喺度教，媒体喺度教，教咩都教杀到人亡。杀到人亡呢四个字都唔好，都系唔善嘅名。我哋地球而家唔善嘅名，唔善嘅事唔知有几多，值得忧虑啊！而家唔善嘅，年年在度加深，年年在度扩展，咁十年之后地球会点嘅呢？唔敢諗啊，十年好快就到啦。汤恩比博士喺二战之后佢就諗到啦，佢係个先知先觉，我哋係后知后觉，佢就諗到科学技术发展太快， 速度太快了，人类有能力消灭地球，有能力将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的文明将它消灭得干干净净。那是什么？核武战争。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是核武，核武没有胜负，是人类愚蠢到极处，集体自杀，同归于尽，是这样的情形。他日日在这里想，我估计至少想了五年，最后那五年80岁到85岁，他85岁过世，日日在这里想，怎样才能令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。他是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，他将世界的文化自古以来分为20几种，有好多都不在这里了，都灭亡了。他最佩服的是东亚文化，东亚文化实际上就指中国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他说东亚文化还有三个卫星文化，就是附带的，那三个就是韩国、日本、越南。我们知道那三个国家同中国来往，在历史上记载战国时候就有了，战国是孟子在世的时代，他们同中国的关系2000几年，历史悠久啊。他们本身没有文化，完全在中国学过去的，所以汤恩比讲得没错，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文化。他说那三个国家如果同中国联合在一起，在全世界推动文化，将来中国文化会统合全世界。讲得好啊。在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1970年代，中国地区仲在文化大革命之中，所以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讲的，说他年纪太大老糊涂了，怎会讲出这种话来，没人相信。他回答讲，你们应该记住中国有5000年历史，到他有一日行不通的时候回去找老祖宗，他就是世界第一了。我们现在见到了，可惜他过了世，他是1975年过世的，85岁。如果他现在还在这里见到我们习主席，我相信他会非常高兴。总算见到这个世界盛世的曙光，就是习主席将中国传统文化找回来了。找回来那就是汤恩比讲的，他就第一了。不单止能够中国，他能够全世界。他用什么救？用中国传统文化救全世界。具体的法宝就是群书治要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亦做了个测试，将群书治要编成简单的版本360，翻成英文，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代表，没一个人反对，个个都高兴，那就是好兆头了。如果我们能将全书都翻圆满，用360这个方法流通，我估计全部翻完大概要6本到8本就翻完，再翻成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文字语言，叫全世界人都来学，咁就係群书治要统合全球。目标就係中国人成日諗住嘅所希求嘅大同之治，世界大同论，用呢部书，用呢种智慧理念方法 统合全世界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咁就系中国人讲嘅平天下。平天下，天下就系诸国，地球上所有国家，平系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汤恩比嘅愿望就达到啦，好事啊！我哋再睇念老后面嗰几句开示，文明之人，今生终然不能往生，来世必定常修殊胜梵行。我哋可以断定呢句话讲嘅就系信愿持名。下面嗰章讲到国无不善愿，住于定罪以上，是第二十九住正定罪愿，又如漏尽比丘以上，是第三十落如漏尽愿，最后若起想念贪计身者，不取正觉，是第三十一不贪计身愿，第二十八国无不善愿，极乐国中尚无不善之名，何况有不善之实？实就是事。龙树大士曰：彼尊佛刹无恶名，亦无女人。恶道报，恶道是指三恶道：恶鬼、地狱、畜生。报是恐怖，无女人、无三恶道这种恐怖，乃至无有诸趣恶知识。这个诸趣恶知识是讲恶人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恶知识太多了，善知识太少了，都是邪知邪见，种种不善的念头，邪知邪见，邪说邪行，充满社会，非常恐怖。极乐世界无，由往生论云，净土果报，离二种机缘过，应知，应该要知道，一者体，二者明。体有三种，一者二乘人，二者女人，三者诸根不具人。极乐世界冇呢三种，名离体机缘，名亦有三种，非但无三体，乃至不闻二乘女人，诸根不具，连名都听唔到，冇人諗到，亦冇人讲。好似到咗极乐世界，人都将呢三样忘得干干净净，好似呢三种都唔存在啦，咁叫离名机缘。上论中所谓之机缘名，即愿文中之不善名。又所抄曰：由以之所闻，为是诸法如来万德洪名、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加号，曾无三恶名字。力以根故，三恶道的名听不到，以终不闻恶名，故曰无不善名。名就是名字，无不善的名字，无不善的名称，当然更无可能有那些不善的现象。事实无这些现象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